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取得成就的顺川水泥联合企业工人与干部和国家科学院信息科学技术研究所科学家与干部发起了贺词。贺词传达仪式14号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职工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贺词表示高度评价顺川水泥联合企业工人与干部和国家科学院信息科学技术研究所科学家与干部积极响应党的七大决议精神，满怀胜利的信心，坚持走在200天战斗的前列，取得引以自豪的成就。会上借一些人做发言表示决心后，通过了决心书。此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想发挥自立自强的威力，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大响胜利的炮声，努力增产粮食的在宁晋三支江合作农场农业劳动者和干部发起了贺词。贺词传达会这一天在当地举行。